现代科学进步的很厉害，科技很发达，所以你的手上有一个手机，可以看到世界的很多的知识，很方便了。人类拥有的东西也越来越多，物质方面越来越富有。那么道德方面又怎么样呢？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十三节就现今预告现代的情况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提摩太后书三章的一节然后十三节。三章一节说，可是你要知道到了最后的日子必有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。十三节，邪恶的人和冒名骗子必越来越坏，这些骗人也被人欺骗。说的对不是吗？虽然科技很发达，世人的道德方面越来越败坏，世上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准备好很多杀人武器，它的性能呢越来越厉害，能够杀死很多很多人。恐怖活动呢越来越先进化，毒品麻药越来越有效果，人越来越依靠这些东西，物质主义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，人越来越爱钱。可以说这个世界非常的欲望愚蠢。那经文所说的一样，到了最后的日子必有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，就是现在这个预告是应验了，人也越来越坏，即欺骗人也被人欺骗。那无论这个世界多愚蠢，我们自己很想做明智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明智行事呢？我们要有真正的智慧。那世上有好多所谓的智慧，你去书店有很多很多智慧有关的书啊。不过智慧的真正的来源只有一位，是谁呢？就是耶和华上帝，因为他是宇宙的造物主，设计我们的就是他。只在耶和华那里有真正的智慧。那么其他的所谓的智慧又怎么样呢？上帝怎样说呢？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四十二十节。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四十二十节。三章四十节说，因为这个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来是愚蠢的。经上记者说，他是知识中的自己的造句，又说耶和华知道知识的谋算是徒劳的。那经文说这个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来是愚蠢的，意思是所有不符合上帝话语的智慧都是可以说愚蠢的。经文又说耶和华知道知识的谋算是徒劳的，上帝说世人的智慧就是徒劳的，说的对吗？保罗在这里谈到的世界的智慧，就是谈到当时的希腊人的智慧。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很有智慧，所以他们拥有自己的脑子，动脑筋，就用逻辑来想解答人生和宇宙的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因此希腊人自以为自己当时自己特别有智慧的民族。那么他们的所谓的智慧给他们带来快乐了吗？希腊人进行很多哲学上的辩论和研究，不过他们所学的资料制作写作都显示他们根本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。两位学者说到，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比希腊人的著作有更多哀叹，他们哀叹悲苦的人生、短暂的爱情、骗人的希望、无情的死亡。是的，虽然希腊人自己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不过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，因此他们留下的写作都包含非常严重的悲观。是的，历史证明希腊人努力找智慧是徒劳的。因为是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智慧不是来自耶和华上帝。因此我们也 千万不要受骗，现在也跟保罗的时候一样，出于试炼的机会，好像希腊人的机会一样的这种机会呢，是愚蠢而是徒劳的。因此我们要正确的方向付出努力，就是要吸收谁的机会呢？就是要吸收上帝的机会。那么怎么样能够吸收上帝的机会呢？上帝本身怎么样说呢？可以参考上帝对约书亚说的话。当时的约书亚呢，要督导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很容易控制吗？很难控制，人数也很多，所以约书亚呢需要很多很多的知识，也需要非常明智的智慧。那么耶和华让他吸收怎么样吸收知识呢？看看约书亚记的一章七八节的经文。约书亚记的一章的七节八节，说你勿要鼓起勇气，坚强不屈，谨慎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要偏离左右，好叫你无论到哪里去，都能够明智行事。这部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倒要日夜低声细读，好叫你谨慎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这样你的道路就必亨通，你必能明智行事。我们首先考虑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的一句话，说这部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倒要日夜低声细读。所以他需要怎么样做呢？首先日夜就是每天要阅读律法书，后来呢要低声细读。那低声细读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低声细读的原希伯来语的意思是，可能是对自己对话，或者低声发出含糊的声音，咕咕低鸣，就像沉思的人经常做的一样。对，我们也阅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跟约书亚一样做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匆匆忙忙，要沉思默想。我们低声细读圣经有帮助，沉思也会比较容易注意到哪些经文特别有用。读到这些有用的圣经记载的时候，可以读得慢一点，也可以低声念出来，这样经文就能深深打动我们的心，把阅读的材料更加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。这样天天阅读沉思，就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话语，就自然很想付诸实行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第八节的后半部说，你的道路必亨通，你必能明智行事。那继续看看七节吧。经文说，谨慎遵行一切律法，不要偏离左右。那上帝吩咐约书亚要遵守摩西律法。那这样经文继续说，好叫你无论到哪里去，都能够明智行事。是的，他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能明智行事了。我们也一样要遵守上帝的诫命。所以在这两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三个要点。第一，天天阅读；第二，要沉思；第三呢，付诸实行。这是非常重要，我们这样做，上帝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明智行事了。那么阅读圣经和遵循上帝的旨意方面呢，雅各书的一章的22到25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有用的警告。雅各书的一章的22到25节，我们一起打开看看。雅各书的一章的22到25节，22节，可是你们要实践神圣的话语，不要单单听了就算，想出虚谎的道理来自己。因为听见神圣话语却不实践的，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天生的面貌，看过就走开，马上忘了自己是哪一种人。可是人如果仔细查看那自由的完美律法，并且恒心遵守，不是随听随忘， 而是付诸实行，就会因为实践出来而得福。那怎样可以理解他的警告呢？这里提到一个比喻，一个人呢，对着镜子观看自己天生的面貌，看过就走开，马上忘了自己是哪一种人。那想想雅各书这个比喻中，这个照镜子的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那个人其实对着镜子仔细看过自己的面貌，这个翻译做看过的希腊语字有细查或者仔细考虑的意思，所以他仔细看过自己的面貌。既然这样，问题在哪里呢？他说，经文说，这个人呢，看过就走开，马上忘了自己是哪一种人。他照过镜子，就转身离开了，什么都没有理会。那个人对镜子仔细看过自己的面貌，然后因为满有料理各样的活动，思想也集中在其他事上，就已经不再想念镜子中的自己的面貌。那这种情形呢，我们的属灵方面也经常发生。一个人仔细看镜子一样，有些人呢经常阅读圣经，也经常沉思。他可以根据上帝的话语，把自己的为人跟耶和华的要求比较一下，就看得出来自己有什么样的弱点。可是，由于忙着立场的事物，或者应付种种难题，就停了想念属灵的事，也没有实现什么事情。对，他阅读很好，他沉思很好，不过他忘记了。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现，我们就会容易对犯罪的倾向出息了，就不能铭记行事了。相反，实践上帝的话语的人呢，仔细查看那自由的完美律法，还会恒心遵守。这样的人不会把圣经中的完美律法抛诸脑后，而是会谨记其中的教诲，付诸实行，而且一直做下去。那耶稣也表明类似的思想，说：“你们时刻遵守我的话语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”所以，我们不要忘记第三个要点。第三个要点是非常重要。第一个是天天阅读，第二个是前次读到的内容，绝对不要忘记付诸实行。那如果没有实践出来啊，那阅读经文和前次读到的内容都没有意义了。所以我们要遵守上帝的旨意，才可以说铭记行事了。那我们遵守上帝的旨意，才能获得耶和华的智慧。那么，这样遵守上帝的旨意有什么样的益处呢？我们接下来考虑两个遵守上帝旨意的益处。第一个是可以免除忧虑。为什么我们不要有忧虑呢？我们一起看看马太福音13章22节。马太福音的13章22节。22节说：“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话语，可是这个制度的忧虑、骗人的财富，把话语挤死了，他就结不出果实来。”耶稣警告我们要提防，就是不要让这个制度的忧虑把王国的话语挤死。那挤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原来的希腊语词的意思是饿死。或者是窒息，没有不能呼吸的意思。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个植物，在一些热带森林里多有一种沼沙植物，名字叫金黄榕，有没有看过金黄榕？这个金黄榕呢，通常缠绕着另一个树来成长。栗子一天一天过去，这个金黄榕的根越来越长，越来越粗壮，最后把大树紧紧缠住，金黄榕根和枝叶都茂密， 就几乎习惯了这个自己依靠的树的上面的土壤中的所有的养分，也当作了阳光。那接下来就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他依靠的大树就枯死了。一样，世上的种种忧虑也不知不觉长出了我们的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如果我们被世界的事物吸引，分了心，就容易忽略的是什么？容易忽略的是个人研读，容易忽略的是基督徒聚会。结果呢，吸收不到属灵的养分，我们就一旦重视这些忧虑，就不再追求属灵的目标了。撒旦也很容易在属灵方面打死我们。不过如果要遵循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可以应付这些危险的忧虑。遵循上帝的旨意的第二个依据，就是不会为跟从人而受骗。有的时候人的保证是非常不可靠的。有一个例子，20世纪90年代，巴尔干半岛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，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到哪里比较安全。那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划为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叫安全区。这个安全区是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扎镇这个地方，所以很多难民就逃到那里去了，包括苏坚的伊斯兰教徒、平民难民，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，就过去了。后来1995年7月，敌军进来，那联合国的部队有力量吗？完全没有力量。就这个斯雷布雷尼扎镇呢，瞬间失守了，至少1200个伊斯兰教徒、平民难民被杀了，还有6000多个人呢，下落不明了。这样的人的保证，有的时候从哪里过来都没有关系，不能可靠。只有耶和华上帝的保证是可靠的。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，就有完全可靠的庇护所，可以放心。那相反，如果我们忽略上帝的要求和警告，又怎么样呢？古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，是关于耶路撒冷的毁灭。有人把这场毁灭称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危险之一。据说当时有110万的犹太人丧生。不过耶路撒冷呢，毁灭之前已经受到耶稣的警告。耶稣基督预告耶路撒冷毁灭之前呢，一定有一些征兆，比如说战争、粮荒、地震、不法的事发生、诈先知，还有上帝的王国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。那虽然耶稣的话主要现在应验，不过公元1世纪也有小规模的应验。那历史表明，当时犹地亚各地发生过严重的饥荒，也犹地亚历史约瑟夫斯说，耶路撒冷毁灭前不久曾经发生过地震。还有呢，毁灭临近的时候，犹太人一再发生暴乱，也有外邦人扎住的几个城市里都有大屠杀。另一方面呢，哥罗西书1章23节说，上帝的王国的好消息传遍天下受造的众神。所以公元1世纪那个时候，耶稣的预告也非常明显的应验了。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公元66年，犹太人反叛罗马，就是少塞斯加勒斯将军带兵过来耶路撒冷，围困耶路撒冷了。那耶稣的门徒就想起耶稣的这句话，说：“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安营的军队包围，就知道城快要荒凉了。到时在犹地亚的要逃到山上去，在城里的要出来，在山下的不要进城。 他们要离开呢？就连一表达是加勒斯突然退兵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有机会逃到山上去。那过了四年，罗马军队又来了，这个时候的将军的名字是提图斯将军，他们就决心平息犹太人的叛乱。罗马军队用坚固筑垒围墙以防犹太人的逃跑。这个时候刚好有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叫逾越节，所以这个战争快要发生的时候，很多人从外面进来耶路撒冷，结果都被困住了。那约瑟夫斯说，在罗马军队围墙期间死亡的人的大多数是这种旅客。耶稣明明说过啊，在山下的不用进城，还是他们进来，非常愚蠢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我们说过啊，这个时候110万个人上线，很有意思。耶路撒冷的人口只有12万，所以100万个人是从外面进来，就被杀死了。完全忽略耶稣的警告就被杀死，非常的愚蠢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当时的犹太人忽略上帝通过耶稣给他们的警告就，结果非常的糟糕。那我们不要忽略上帝的警告。那到这里我们都非常同意诗篇32:8的话，我们一起打开看看诗篇32:8。诗篇32:8说，我要让你洞悉事理，知道你该走的路，我的眼要看顾你，为要给你劝告。这里说只有耶和华上帝才可以给我们明智的劝告，上帝才能让我们洞悉事理，没有其他地方给我们明智信息。那我们只有听从圣经的劝告，才能在这个幽暗的世界里明智行事。那么上帝来看呢，我们的行为是明智的吗？今天提到两个方面的警告，第一个是生意发展方面，第二个是烧钱方面。有些基督徒也许会想到自己的生意要扩大，要更多钱。不过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侍奉耶和华，祭司工作是我们的第三的工作。那假如呢，金钱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做事的手段，而是贪恋的对象，我们就很容易受引诱做各种各样的不道德的事，也包括说谎、偷窃和欺诈。圣经里都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加略人犹大，他为了出30块银子就去买耶稣了。那有些人呢非常贪财，甚至崇拜金钱而不是敬奉上帝，而且财富带来一些察觉不到的危险。比如说，如果人有很多钱，那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可靠钱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所以富有的人呢，总是信靠钱，而不是信靠上帝，这方面有一些危险。还有追求财富，就经常耗去人的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，使人渐渐远离属灵的活动。而且有富有的人总是面对持续不断的引诱，很容易把大部分钱财来享乐或者追求个人的目标。比如说古代的王所罗门，他非常有钱啊，那他后来就属灵方面有问题了。为什么呢？一部分原因是他过奢华的生活已经属灵方面糊涂了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小心，如果你自己想扩大自己的生意，就要审查自己的动机。还有另一个方面的警告是烧钱方面。 适当地参加友谊而令人舒畅的娱乐活动，能给生活增添乐趣。耶和华上帝也并不反对我们享有这样的乐趣。不过我们要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就是娱乐本身呢，丝毫不能为我们在天上积存财宝。那耶稣帮助们对抗主连线最重要的是先追求王国和上帝的建议，而不是吃什么喝什么吃完什么。这一切都是列国的试炼最终追求的。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啊，上帝来看明智行事，就是把王国放在首位，过简朴的生活。那这样明智行事的人呢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看看箴言的三章十三到十八节。箴言三章十三到十八节，箴言三章十三节。人找着智慧，能明辨事理，就有福了。得智慧，必得银子，利益更多；必得镜子，收获更大。智慧比珊瑚更宝贵，你喜欢的一切都不能跟它媲美。他右手赐人长久的日子，左手给人财富和荣耀。他的道是喜悦之道，他的路尽多平安。人持守智慧，智慧就是他们的生命树。谨守智慧的，必称为有福的。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求求上帝的智慧，因为经文说耶和华的智慧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这个上帝的智慧呢，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经文说，给你带来长生，给你带来荣耀、喜悦、平安。服了。那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圣经获得真正的智慧，就不会跟这个欲望的世界一同遭受毁灭。